汉景帝一直喜欢刘彻，其次王质已经成为了皇后。可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一个人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，这个人就是皇帝他妈窦太后。窦太后在立太子一事上可以说呕心沥血，用心良苦，她一心一意地想创造生下的儿子都当皇帝的历史记录，全心全意地想为大汉江山做出他应有的贡献。可是呢，用心良苦却成空，为了给儿子刘武保命，他不得不低下头来，违心答应了王质的要求。当然，这只是窦太后被逼无奈之下使出的权宜之计。梁王没事了，王质你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后，但是在太子的问题上，对不起，王皇后，别嫌我老，家务事儿在我入土之前还是得管。梁王因为过失罪早已退出了太子之争，窦太后自然也不能再对这个儿子抱什么奢望。他此时推出的新太子人选是丽妃的二儿子刘德。窦太后力挺刘德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在立太子一事上，窦太后已经和王皇后撕破了脸，立王皇后的儿子刘彻为太子，对自己只有坏处没有好处。第二，窦太后鄙夷王皇后的为人。第三，同情丽妃。刘德是除了刘荣之外汉景帝最大的儿子了，刘荣不在了，立他为太子也在情理之中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你好，王总。 啊，你好，下班了。 感冒了吧？给你纸巾， 谢谢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打竹板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核心边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道理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博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评书名家奇欢聚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成王败寇，佯算阴谋，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，恩怨情仇功名利禄，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，展现历史画卷，纵览天下大事，读史有学问。每天中午12:30到1:00，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

按照我们现代的高考考试题目泄露事件的处理方案来看，除了重罚泄露者之外，考生们不外乎再进行一次重考。鉴于制度是疑似泄露者，处罚之类的就免了，但为了公平、公正、公道，重考却是必须的。就这样，在窦太后的努力之下，刘彻和刘德又迎来了第二轮的终极 PK。 面对第二轮的终极考试，考官的人选就成了一大难题。连制都这样正直的考官都被怀疑有作弊的嫌疑，只因他是刘彻的老师，只因他是雍皇派的人。由此可见，考官的人选在雍皇派和雍后派中间，再怎么正直，再怎么有威望，那也不能选了。因此，中立派的代表人物窦婴再一次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当中。无论人品威望还是立场，窦婴无疑都是终极考试考官的最佳人选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你岁岁平安，天天快乐，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，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。祝你一路幸运，祝幸福 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人幸福，人人快乐。在灿烂阳光下，心花怒放，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。 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 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 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。